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，音乐世界因为引力散散，我们都来停留。 不停在吵，老板

睛一闪一闪对我笑，叫我不要轻易的沮丧，给我一点坚持的力量。我不要被世界遗忘在一角，也不要放弃我的理想，虽然只有一丝阳光，只想你们知道一天我总会等到属于我的天堂，我就是这样一颗迷草。总会等到属于我的天堂，我就是这样一颗离 草。四方无人，什么都没有，只有被你拐进来的落寞。你在墙角独坐，轻轻的起落，我无法猜透。握你的手却被你推落，今天你眼中翻飞的寂寞，问你心想什么，微扬的嘴角有强颜的笑，这样的夜热闹的天，和你想到了谁紧紧锁门，我的喜悲是你而非，洒了流出的泪与谁相对，这样的夜热闹的天，和你想到了谁紧紧锁门，我的喜悲是你而非，洒了流出的泪与谁相对。